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北京麦田音乐节将于本月23号到24号在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举行。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用几代人的勤劳智慧将北京变成了北京城。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五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匠中翘楚。北京美协第17届新人新作展正在首都图书馆举办，展览是免费的，今天和明天是本次展览的最后两天。匠心筑梦，文脉流芳，东城区民间手工艺师徒传承教育工坊及作品展示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美术馆艺术教育空间开幕，作品展示将持续到10月20号。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和进展近日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经楼二层展厅拉开帷幕，展览将持续到11月12号。现在起一直到10月8号，大兴区庞各庄镇第26届金秋旅游文化节在梨花村举办。第6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将于本月19号到21号在北京王府井商业街举行。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接连到来，长线出境游广受市民喜爱，以动车高铁等为载体的国内游在双节期间同样受到市民的追捧。请听报道。 离中秋国庆假期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有出游打算的市民早已规划好了自己的行程。众信旅游公关经理李梦然介绍，目前国内讲究性价比和出游质量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我们的游客普遍的更倾向于出行方式上更加灵活、便宜性更强、自由度很高的这类的旅游产品。 由于铁路网络的日益发达，加上行程安排灵活、安全性高，乘坐动车高铁自由行在双节期间成为了不少市民的选择。 国内的话，很少去跟团，一般还是都是自由行，坐高铁坐得方便，它不像飞机的时候那么晚点。 现在提速速度也比较快，各种交通工具也比较多，比较便捷。 携程集团公关事务部孙天旭介绍，在国内游方面，高铁自由行的预订量出现了很大的增长。 今年的高铁自由行产品成为了市场黑马，数百条高铁线路现在都出现了预订量大增的情况。 途牛旅游网副总裁齐春光认为，我国铁路里程的增加和速度的提升都增大了国内游客的出行半径和出游密度。 随着国内的高铁的网络越来越发达，交通越来越便利，在时间上是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大家的出行半径可以说是越来越长，而且呢也增加了出游的密度。 以上内容是由小鱼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啊。继续受河套地区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夜间北京市天气逐渐转阴，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零星小雨或者是小雨，城区以及其他大部分地区预计不会出现降雨。明天白天天上的云依然是比较多，光照条件减弱，气温小幅下降，但是天气整体是舒适宜人，加上大部分时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太阳也不怎么晒，所以是一个可以到户外活动的好天气。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的啊！本节目奖品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礼提供的，价值这个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啊！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321，52886321。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尊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是10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321，52886321。 演绎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 说一下，我们还有一份奖品，那就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啊！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着各位。哎呀，今天晚上听节目的啊，绝对是赚到了！各位，我们还有奖品啊！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提供的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的门票4张，9月22号下午2点，国图艺术中心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带您感受音乐厅舞台上不一样的爵士乐。那如何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些奖品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啊，艺是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呢在后台留言您想要哪一样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最好不要说都要啊。这个我们这个到最后会从后台当中抽取每一个想要拿到我们奖品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然后呢您就有可能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资讯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文艺市场也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火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江湖儿女》举办首映礼，由贾樟柯执导、赵涛、廖凡领衔主演的电影《江湖儿女》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礼，主创悉数亮相。影片将于9月21号全国上映。《江湖儿女》讲述了一场狂暴的江湖爱情故事，以巧巧和兵哥两个传奇人物为主线，展现了一代江湖人17年的人情变迁。导演贾樟柯现场分享了这部电影三年创作的漫长江湖路。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现场发回的录音报道。 我留下来寻你， 从想拍这个电影到公演是一个很漫长的江湖路啊，三年的时间。通过这个电影，我一直在想怎么样把我经历过的时代，我自己感受到的人情的这种冷暖变化写到电影里面。是我一直说江湖儿女是一个要交代自己的作品，我个人很满意。 在江湖的 另外剧中的主演廖凡也解读了剧中饰演的角色，同时也评价了贾樟柯导演电影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你可以说他是大哥，但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一直都喜欢看贾导演的电影，他的故事、他的叙事的方法、故事里的人都是那么的平凡朴素，最后命运又是那么的让人唏嘘。所以这个里边的人就一如他平时电影当中的人物一样。这一对情侣跨度的时间也比较长，2001年到2018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来演一个跨度这么长的角色。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由浩然执导、著名演员谭凯、刘廷宇、张小军、翁虹等主演的都市爱情剧《暖男记》将于明晚登陆山东卫视，主要讲述了几对年轻人经历痛苦纠葛后最终重获自我、因爱重生的故事。演员谭凯在剧中饰演魅力熟男顾振宇。他在近日的开播发布会上啊，对于这部剧想要传达的情感以及“暖男”这个词做出了自己的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谭凯是如何说的。 角色身上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其实所有的故事呢都是关于感情的，但真正打动人的其实都是感情。其实这个戏就是关于一个错爱的故事，我爱的人不爱我，爱我的人我不爱，人生永远就存在于这样的一些阴差阳错，就是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化解这些，甚至说怎么去原谅，怎么去宽恕。也有人问说何谓暖男，其实暖不在于说你会说话，暖在于行动，你真的能为你喜欢的人去付出，为他着想，甚至做出牺牲，这个是真的暖。 好的，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部话剧啊，首都师范大学话剧团原创话剧《大学之道》9月14号到16号已经在这个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上演了。那本次演出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导演演员李烨、青年演员崔毅老师为首师大的话剧团提供了长达15天的前期培训，对于该剧进行打磨和提高，导演李烨介绍了这部剧的创排经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的录音报道。 中国国家话剧院在2015年开始首创了这个青年戏剧创意空间的这么一个项目。青年戏剧创意空间是全新的推出了校园戏剧扶持项目，这次是我们的第一个戏，我们是选到了这个首都师范大学的《大学之道》。其实最难的，所有做戏剧的，包括做影视的，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剧本。就在剧本的调整上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就包括一些今天的学生的一些词汇，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一些形式，包括我们剧本里想要表现出来的、呈现的大学四年我们应该怎么活。通过不断的磨合和交流之后，我发现他们在接受的时候一点不比专业演员差，而且在呈现的时候也有他们独到的地方。 提起名医，你会想起谁？是撰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是尝遍百草的神农氏，还是一代名医华佗？其实，在清代也有一位名医，叫做王清任，他敢于创新，冲破传统礼教束缚，为我国解剖学和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以王清任为故事改编的话剧《大医》即将登陆仁义实验剧场。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敬请关注。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在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就是刚才介绍当中的这部话剧啊，叫做《大一》的几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话剧《大一》的导演傅俊奇，你好，傅导。 哎，各位好，我叫傅俊奇。 哎，欢迎俊奇啊。那接下来欢迎一下话剧《大一》的编剧王苏，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苏。 哎，欢迎啊。还要欢迎一下话剧《大一》的男主角张胜月，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胜月。 还要欢迎一下剧中美丽的女主角王小迪，欢迎小迪。 大家好，我是小迪。 哎，欢迎啊。这样，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部剧，刚才听到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讲中医的一个故事，是吗？叫做王清任，这个名字啊，我孤陋寡闻，我真的是第一回听。我想请几位主创先给我们讲讲王清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好不好？谁给讲一讲？ 导演来吧。 哎，两个人，两位导演和编剧确认过眼神，好， 对对对， 最后导演来讲。 好，最主要的是我们在想写一部那个跟王苏在前期沟通的时候，想写一部关于中医药的一个故事。 哦，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想，想找一个这样，符合现代人的一个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人。 哦， 然后我们在得到那个相关人士，比如这个中医的医生他们推荐下。然后我推荐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故事性的一个人物，就是王清任。 这一定是业内人士或者是行内的人士才能够去给你们推荐出来的。 对对对。 哦， 然后他是一个很有争议性啊，包括很有可以说在创作上很有故事可写的一个人物。 哦， 然后我们就开始决定写他了。 哦，他身上有哪些争议和故事啊？给我们说一说。 因为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哎，我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本身呢，王清任是，清朝，他是河北人，他是一个武秀才，他自幼是习武之人。但是呢，他家里本身是世代行医的。当时也是西方刚刚开始工业革命。然后他慢慢就发现习武，他自己的功夫再好，也没有办法更多的为乡亲或者是人民啊国家贡献什么，他就觉得可能还是行医更能利国利民，他就开始行医。但是他本身是一个很性格很怪的人，他很就是不合群。然后他还经常会对一些古典的被人奉为这种圣书的医学典籍有一些质疑。所以呢，为了后来印证自己的这些怀疑，他就做了一些大胆的实验和尝试，在当时看来绝对是离经叛道，甚至可能是完全不能够被世俗接受的。 比如说 因为过去人是很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会很敬重死者。 对， 但是恰恰王清任他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夜医，就是 诊病理 当先明脏腑。 嗯， 他是可能是医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来说，我们中医也要了解解剖。 哎呦， 了解 人 体 的这个人体五脏六腑这样一个医生。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说他疯了，因为他开始呢，先是这个都是真事情，他把家里面的鸡鸭鹅呀，一些死去的牲畜他都解剖了，看他们的这些脏腑。然后到后来呢，当时也是瘟疫泛滥，他甚至会去观察一些因为瘟疫而去世的一些就是人的尸体。然后大家就觉得大不敬嘛，这个死者为大，这太不好了。因为这个也是给自己惹来很多麻烦。然后我们一听就觉得这些事情都非常的有戏剧性。他本身做的这个事情确实是为了推进中医的一个进步和发展。他也是在这过程中呢编著了一本书，叫做《医龄改错》。这本书到现在就是跟我们探讨这些的医学人士和我们讲他们学中医的教材里面还是会学他这本书，他里面提到的很多的一些观念呀什么的，当时很先进，到现在也还是有用。所以我们就觉得他的故事 很传奇，很有趣，确实是值得写一写。 我这个人感觉，我觉得如果咱们现在听起来好像这么解剖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很正常的啊，或者但是在以前那个时代或者年代的时候，你去拿个刀子把家里先把家里什么鸡鸭鱼鹅咔咔都给剖开，然后看一看，这还罢了，最后去真的去割人或者怎么着，这在当时他得冒着多么大的这种压力啊。 对，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做这个事儿，也是很富有那个创新精神，很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奋斗精神。 对， 我觉得 他，而且他写那个书叫什么？叫《伊林 改 错》， 他很狂妄，这个人很狂妄，他要给伊林来改错。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也是很有霸气吧，可以说。 嗯，而且这个人呢，他我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视角来说的话，他很有叫什么质疑精神。 对， 他对以前先人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我不是说一味的全部接受，是这个感觉。我也要先去质疑一下，然后我要自己去求证一下，是这种感觉吗？ 对对对对。 我们这样，我们请我们的主演啊，这个盛月，你是在剧中就扮演这个 黄 兴仁是吧？ 嗯。 哎，你别说啊，我就看这个盛月的这个长相，他是不是如果真的扮上那个古装的，特别有那个。那就是那衣范儿是吧？ 想解剖的那种。 没有，不是，你别这样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有点虚。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有那种古范儿的，就是穿上那个服装，对不对？有那个范儿哈。你怎么理解你要演的这个人物啊？ 其实差不多。编剧王老师啊，还有我们导演，这个对于这个人物的解释已经挺全面了。但其中，他们说的有一点是很吸引到我，就是这个人物的个性格魅力。从演员的角度出发，就是首先角色得吸引他。就是这样一个富有争议的人。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一个人。他首先他这种人物性格就先打动到我。 对，而且你去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你如何去把握？你会把他想象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是您说说啊。 所以他有意思之点，有趣之处也在于此，就是我们不会以寻常的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来啊。他王清任用不同的角度来，从医啊去完成他的医学。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创作这个角色。因为有意思点就在于这儿。他可以离经叛道嘛，我们也可以离经叛道嘛，就从另别的角度来创作，来出发。创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有趣的。 你想象当中的王清任，他是一个就是有点那种，就是比如说你在表演他的时候，眼神当中是那种我们说听起来像个疯子一样的那种，有点疯狂的，还是说他是一个坚定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是 这个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了。包括这个我们来创作这个题材也是这样，就是开始确实大家会有这么一个 过程， 有这么一个创作的过程。首先有个形象的感觉，就像你刚说的。这样一个人，我会给他定义为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是一种什么方式的表达？但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尤其是对这个生物的理解啊，包括中医啊，会发现，可以从精神出发，从人物内部出发，可以找到不同的其他的东西，比较有意思。抛开了形象的塑造。 就是你说如此的这个叫加引号的离经叛道，包括性格孤僻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凭什么娶到像王小迪这样漂亮的媳妇儿？ 这个事儿啊，也是从清朝一直到现在没搞清楚。 对，我们请小迪说一说。小迪，你在剧中扮演的是这个？ 我扮演的是这个王清任的这个妻子，叫蔡芍药。 这名起的。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蔡芍药会钟情于王清任，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一个痴字儿，他对这个医、对医学、对药理的这个痴，很让这个芍药对他有这个欣赏啊，产生了这个倾慕之情。对，再加上他原来是一个武秀才，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形象上，首先他是一个玉树临风的这么一个人。再加上他对这个医学啊，对药理啊，又这么的执着，这么的入迷啊，这一点非常吸引蔡芍药喜欢他。 还有他也很正直。 对， 这很正直。有什么事例要说？ 因为本身在历史上王清任也有一个事例，就是因为当时会有官员去违法的去收这种过桥捐，然后 别人都不敢说，然后王清任就会说不能收，然后他的官就丢了，但是百姓就很爱戴他，包括他做医生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他经常给百姓给百来看病的百姓开的药吧，就是让人听不懂，别人就觉得你这不是胡治吗？ 嗯， 但是他不解释，他会考虑到你的经济承受能力，他就让你去野外用别的疗法把你治好，可能都不是抓药来煎药吃， 有点那种生医喜来乐的感觉，就是他还会有 都很怪， 就是还有点会用一些那个叫土方或者偏方的感觉来，反正我治病 其实都是合理的 啊，都是合理的。 用他这个人，他很怪，他不直接告诉你，因为他这个王家也有祖训，也是我们这个戏里面反反复复提到的，就叫做这个悬壶济世，常怀仁慈之心。他家里面就是父亲也是名医，也是这样教他的，虽然他治好了很多人，也是，但他也得罪了很多人，然后也会有很多别人不理解他来质疑他，但在整个他一生的这个旅程中，他都做到了无愧于心，非常的正直，所以他的老婆真的是毫无底线的支持他， 毫无底 线，很懂他， 对，非常懂他。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他们那个剧组的成员也经常感慨，就说哎，哪有这么贤惠的妻子，说怎么王清任怎么胡闹，他都接受，他都包容他，但其实那是因为世俗觉得他胡闹，但因为他真正他的亲人理解他，他是在治病，他在救人，他在做学问，在出书，他完全不是在胡闹。 所以我们说这个小迪你扮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跟就是跟我们的说这个叫清任，他是没有矛盾冲突的，是吧？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对，在这个原则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就编剧写的也很，我觉得也把这个角色写得很丰满，就他并不是就是古代所说的这个贤妻，一味的对丈夫这低眉顺眼呀，就是一味的支持，他有他泼辣的一面，但是他打心底是非常的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 明白了，就是这个一个离经叛道的怪医加引号。然后碰到了一个这个对他死心塌地的悍妇啊， 这不至于 、对，但是其实我就说能够喜欢上这样性格的人，那一定是自己也是不是寻常女子，对吧？ 而且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过程也很有趣哈。 卖个关子啊，对，那这样我们先这个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剧叫大一啊，它什么时候进行这个上演，在哪上演，好不好？ 对，我们这个大一是在9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晚上7点半，开始演出， 19号到23号，也就是周三晚上一直到 周日， 一直到周日晚上， 陪大家过中秋， 陪大家过中秋， 哎，好，就看完了以后啊，就是希望咱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谁，王小迪是吧？啊，团团圆圆过中秋啊！这个别忘了，仁义实验剧场9月19号到23号啊，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部关注中医文化的叫做《大医》啊，这样一部话剧。其实这部话剧背后还有非常多的故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提起名医，你会想起谁？是撰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是尝遍百草的神农氏，还是一代名医华佗？其实，在清代也有一位名医，叫做王清任，他敢于创新，冲破传统礼教束缚，为我国解剖学和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以王清任为故事改编的话剧《大医》即将登陆仁义实验剧场。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敬请关注。 一生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

后在后台留言您想要的奖品就可以了。那马上再一次请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嘉宾，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是话剧大一。首先欢迎一下大一的导演傅俊奇副导，你好。 好，大家好，我是导演傅俊奇。 哎，欢迎副导。还要欢迎一下这个大一的编剧王苏，你好王苏。 大家好，我是王苏。 还要欢迎一下男主张胜月，欢迎胜月。 大家好，我是张胜月。 哎，欢迎女主王小迪，欢迎小迪。 大家好，我是小迪。 刚才给大家说了啊，这部这个剧叫做大一。哎，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为什么叫大一？这个名字你们是如何得来，如何理解啊？这个请几位给我们解释一二啊，来诠释一二吧，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 你点一位吧。 对对，我来点那个我们的男一号张胜月来回答这个问题。 哎呀好，嗯， 这个呢我是分开来理解了。 哦， 这个大呢可以做一个形容词， 哦， 就像我们这个王清任这人物一样。 嗯嗯， 它可以形容是一种格局，一种情怀。 嗯， 智慧或者是思想都可以。 嗯， 我觉得重要理解在这个一字，因为我们是在讲中医的故事。 嗯， 中医可能相对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可能稍微还有一点，多少有一点了解。 嗯， 可能对更年轻的孩子们来说可能会更遥远一点。中医， 对， 中医文化。 嗯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初我们创作的时候吸引我的一个点。 嗯嗯， 包括后来到创作中期越来越深入的理解之后啊。 嗯嗯嗯， 有不同的解读，我觉得这两个字儿到后来是有变化的，这个是有，挺有意义的。 嗯，也就是说你对这两个大一这两个字的认识也是随着你的演出的深入而有不同，是吧？ 是变化的。 哎，那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导演啊，就是当时我们在选这个题材的时候，中医这个题材你们当时是怎么去想的？ 对，因为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大一呢还有一个来历，这是原北京卫生局局长金大鹏，他来给我们提的这个大一。那个时候我们在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王清任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们大一精诚这样的一个典故。我们才知道中医会有也像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像京剧一样应该是被推广的。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这一群80后和90后，我们应该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尽我们的一分绵薄之力。这个也是我们的最开始的一个初衷。 哎，那你们不担心说是做一个这样题材的这个作品，市场不接受，或者年轻人这个不接受，一听这名大一，好家伙，这个不看，我要看爱情。 我们这个剧名其实就是也快被玩坏了哈。 啊，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没有看到文字就这么聊天的时候，就会有人开玩笑，大衣，他就会以为是那种外套，大衣。然后呢，还有人说大衣，是大一新生吗？刚上大一吗？就会确实是会觉得。也会觉得挺好玩， 就是挺好。我觉得被玩啊挺好，现在就怕你不玩。真的是啊，就怕你不玩，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就喜欢你，你得让他们先玩起来啊。 最离谱的还有的听成大意，就马虎大意。 啊大意啊， 我说你看吧，我们中国的文字多么有趣。 所以你们这部剧这个起名叫大意，而且决心要去做这样一部剧。一会儿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团队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啊。做这部剧的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剧社好不好？ 对，我们的剧社叫森剧社，森林的森。 哦， 对， 森剧社。 对对对， 这个名字如何解释，怎么来的？三块木头啊。 对对对， 说的特别对，一下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想的就是三块木头，就是因为大家互相帮衬，众人拾柴火焰高。 哦， 对， 而且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想要传递给观众的这些理念跟我们想说的话，就是很像森林一样很茂密很繁盛。 哦，一会儿啊真的详细的如果有时间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年轻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充满着激情和理想主义者的这样一个团队。他们在做的这应该是你们的第一部话剧作品。 对。 哦，这个应该说是头一部作品，一定要打响的一部作品。 开山之作。 开山之作。 开山之作。 你们能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来去做。那还是 应该说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有魄力的，是吧？ 对，其实这部剧我觉得我们当然也会尊重那个历史剧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不是大家所传统意义上理解那种正剧，我们也加入了时下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也是跳开了一些，就像王清任这个人一样，我们也打破了一些传统，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怪一点，或者是天马行空一点，把我们的一些，当然我们会一定是遵照历史，因为它是确有其人，但是我们也会加入时下我们80后90后对这个新的这个传统文化的注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 对，另外呢，我听说是这样啊，你刚才虽然说了这个你们的可能创作的形式会很活泼啊，会很跳脱，但是你们在于对于中医的比如说医学知识的这个求证方面还是非常严谨的。 对， 我听说还有经常就你们找了很多医生来，是吧？ 对，因为我们就是把它排练出来之后，剧本打磨了很久，也改了很多稿。我们最开始演出的时候，我们曾经是有几场专门的演出是，全部的台下的观众全是医生。 哦， 全部都是大夫， 就是你们给医生演。 对 对， 胆儿也挺大的哈。 哇， 然后全是 中医哦，是中医医师。对， 就你们排了一部中医话剧， 对， 全给中医看。 对 对, 对，然后 你们不怕被整？ 但是会很感动，因为就是声乐和小迪应该都记得，首演完了有几个女。 我们让小迪说一说，小迪说一说，你小迪你说一说现场什么场面啊？ 那场面简直是那其实是很多尤其是女大夫看完了以后泪流满面， 哦， 他们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 就是可以剧透一下吗？ 可以， 可以。最后这个我们的男一号盛月进行了一段特别感人至深的独白，然后把很多的观众都说哭了。 那一定是说出了很多中医人的心声， 对，说到心里去了。 哦，然后王苏， 包括就是第一场演出之后，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爷爷，他是一个中医，然后他就是我们正卸着幕，刚刚卸完幕，他就冲上来拉着声乐就给他讲说他把脉的姿势不太对。 哦， 我们之前也学习过，但是可能是因为确实台下都是中医，很紧张。声乐来说说，就那个老爷爷是怎么教的？ 对对对， 就是。演出这么久啊，头一次碰到就是还没说演后谈的，就是自己上来演后谈的这种观众。但真的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特别认真。他看进去了，他对你的每个台词每个动作，说明他是在认真的看。 哦， 下场就来调整，告诉你应该是怎么样的。 哦， 这对我们演员来说不只是一次简单的交流，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受感触的一件小事儿。 我这个真的是啊，就是认真细致到你的一个动作啊， 对， 这个他都看在眼里，而且他不是说以马虎的就过去了， 对， 他上来给你教你还， 对 对， 我觉得值得了，就那么。 而且那个老爷爷半跪在地上，然后就是来像他戏里那个姿势一样给他讲说，你如果跪着，你应该这样来把脉。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感动，就更坚定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戏做好。而且本身我们这个，但是那些医生看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在文本啊、药理上，就是我们没有常识性错误。因为我们一个是前期也确实是有医学顾问嘛，有那个金老师来做顾问。我们还就是不耻下问呗，因为确实是这个很专业。我有不懂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医学顾问群，我们就去问。然后如果有牵扯到有一些方子，我们就说您一定给我们看一看，一定要正确。我们既然是要做这个中医传统文化的推广，我们就不可以犯错误。然后人家就也很认真的给我们逐字逐句的来看，所以我们在这个就常识上是没有犯错误的。 那你们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自己是不是也都快就是学这中医学的应该学到不了吧？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戏，我们给演员，我们大概有七个演员，然后也给他们一些福利，比如说在排练期间，我们的医学顾问会过来 免费看病。 我们这个戏因为是七个演员，有六个是男孩，然后只有小迪一个女一号。 我天！ 然后但是中医也是就是很 他们怎么说，我觉得医生嘛，他们是很那个直白的， 嗯嗯嗯， 他们聊天说话很直白的， 对对对， 比如说他们在给前六位都看完病了之后， 嗯嗯， 小迪说那您能不能给我看看病呢， 嗯， 然后医生也会说我不给你看，你先， 嗯， 你先去把妆卸了吧，我再给你看因为你这样的话我是望闻问切，我怎么看你呀，啊，这样就会很尴尬，我觉得很尴尬。 哎呦哎呦，小迪，你这他是不是导他怎么能这么说你呢？ 对， 就 没事儿。后来 是真的吗？这事儿？ 对，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就又伤害他一次。 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第一次演出完， 嗯， 然后我们有一个聚餐，请了那个医生来，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演完出了， 嗯， 我已经卸完妆了，我就跟那个大夫说， 嗯， 我说您这次给我看看吧， 嗯， 我说我把妆卸了，他说你骗谁呢？你没有卸， 哦， 当时我就放心了，说明我气色还行。哎 这原补的太好了，太专业了，你这，哎，他为什么不给你？就是我们可不是开玩笑的，说的化了妆不给你看。 哦，对，这个也要跟广大的女性朋友普及一下这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化妆的时候，女孩子可能会化唇膏， 啊， 还有腮红， 嗯， 因为中医在看的时候，主要是看你脸颊的这个 气色， 包括眼周， 嗯， 尤其是这个嘴唇的颜色。 嗯， 当你上了腮红、上了唇膏以后，可能他不知道你真实的这个嘴唇的颜色，所以说没有办法去很好的给你做出一些指导啊，或者说意见建议。 明白。所以如果提醒各位广大女性朋友们，如果去看中医啊，就别打扮的就花枝招展的了。 对， 您是不，您去看中医不是去相亲， 要素颜， 对不对？对对， 要 素，要真的要素颜啊。 对对对， 看大姨没事 啊，看大姨没事，看大姨要盛装出席啊。 哎，我发现这个盛月啊，神补刀。对，如果您去看这个大姨，那您可以这个打扮的漂亮一点啊。这个大姨的演出时间跟地点，到时候再跟我们说一下。 对，我们是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9月19日至23日晚上7点半，陪伴大家度过中秋节。 嗯，哎，这个刚才说到了，大家学到了很多中医知识。我想说，这个里边估计盛月你演这个有压力吗？因为我觉得要演这种中医的戏，它里边大量的方子是不是台词有很多医学知识吧？ 有，我们确实中间因为毕竟是讲中医嘛， 嗯嗯嗯， 有很多医学。这个呢，当然从演员的角度来说是。就理解嘛，理解然后背词嘛。 嗯， 但我从角色的角度出发，确实是从开始的一张白纸啊，对中医啊， 嗯， 只是知道这是咱们的文化， 嗯， 咱们的医学文化，中国文化， 嗯， 到后来有一点了解， 嗯， 到现在愿意去了解， 哦， 嗯，我觉得这个是我受益匪浅的一点。 也就是说，你演了这个剧啊，甚至把你对于中医的以往的认识， 重新的理解和认识， 重新的理解和认识。哎，那所以我特别想跟几位聊一聊。刚才也说了，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对中医，包括其实前一段时间也会有一些讨论啊，就是说有的人说这个，中医和西医的比较啊等等的。你们相信中医吗？或者你们对中医有什么看法，或者是认识？包括排了这个剧以后，对这种认识有变化吗？啊，谁先聊一聊？我就说问王苏吧，因为王苏家里，我跟大家说，王苏家里这不得了，我跟你讲啊，你祖上有御医是吧？ 对，我的太姥爷曾经就是一个御医。 哦。 然后他是专门扎针灸的。 扎针灸。 嗯。 就是在宫里，那你就 对就是给各种。娘娘啊，小主啊， 哦，而且这个要特别再说一下，这个副导啊，直接也是富察氏， 对对对对对对，是正蓝旗的， 正蓝旗富察氏应该在以前在皇宫里，那就是娘娘或者是。这个叫达官贵人这一组的吧？ 啊不，我等于是在那个富察氏的母族，然后我们是在那关外养马的那一支儿，就很尴尬。就我们，我真的，我们家没有入关，一直是在东北，就是有一个叫辽宁省开原市，是在那个就是蒙古族自治区。 哦， 是那一边的， 就没有入关的， 没有入关的那一支儿。 哦，吓我一跳，我在想你们祖上可能有什么渊源哈？我们拍个《延禧攻略二》。 没有，不敢高攀，不敢高攀， 没有， 真的不敢高攀。 对，开玩笑说这个是真的，祖上有御医，所以你 对 中医应该一直都会有很好的印象吧？ 对，因为我还是我很相信中医，因为确实是。首先我们谈做这个戏的时候我很快就能接受，也是因为家里面有这个因为太姥爷是御医，再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就摔一大马趴，我是在换过牙之后，然后我的两颗门牙全松动了，当时去牙科拍完片子看就说保不住，直接拔了做假的，然后家里就说 哎呀，说小姑娘这么年纪小就把牙拔了做假的， 而且还是门牙。 对呀，说这个多不好呀，说这个以后。然后说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他当时只是就是松动了，我还记得我就这样一摸他就动，然后呢就说但他没有掉下来嘛，就牙根还有一点点连着，然后就说那就试试中医吧，然后我就去看了中医，然后我反正我的牙保住了， 哦， 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扎针什么， 所以 反正保住了。 你是有切身的一种感受，在小的时候经历 过了我的门牙， 然后所以呢，你一直都是非常相信中医的。那我们问问其他几位主创，你们有看过中医的这个经历吗？小迪， 我看过，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吧，就经常作息不规律，所以我以前得过这个慢性胃炎 啊， 就是胃疼的时候、止痛的时候，可能就吃一点西药，但后来家里人还是觉得要把这个慢慢调理好，所以说就去看中医，然后就坚持吃药，大概吃了小半年吧，就再也没有犯过病。 就是你现在这个慢性胃炎都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已经好了。 可能吃 ，可能吃了， 大了，他们都知道 啊。这得怪中医啊，把你胃治好了。开玩笑啊。嗯，还有那个我们说盛月呢，盛月你有过这些经历吗？你看过中医吗？ 我是一直都挺能吃的，反正。这倒 不存在这个胃炎的问题。但是中医呢，我确实是现在真的开始感兴趣了。因为当然呢也没有，最近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看这个病啊， 主要是声乐身体好， 对，我身体是挺好，但是这个文化，我说的还是文化，不一定是生病的人才可以去了解中医， 而且中医其实更多的它是一个养，就感觉就是那种养。 对，尤其你说的这个特别好，现在经常大家开玩笑说养生，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文化，它要求你做到的是一个节制，对自己有要求，就比如说你要早睡早起，你要对自己有控制力，包括不可以暴饮暴食，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和你自身的性格的养成有关系，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说吃药啊看病啊才是中医文化，并不是，包括就是很多的古代的医书，你现在看它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像王清任的这个《医林改错》的书，它的文字写的也非常好，你就拿它当一本书来看也可以， 就是哪怕你就是去当他一本就我们说叫闲篇书，你都可以能看得下去。 对，他的文字他讲了很多的道理，就很有趣。 哎，那导呢，你呢，你就排这个戏，你对中医有什么样子的前后认知的变化吗？ 对，我一开始很惭愧，我对中医不太了解，然后我真的就是像就是普通的大家的了解那样，比如就是针灸啊这方面的，可能是按摩啊什么这种，会认为是这种。但只有拍了这个戏之后，然后了解了很多，觉得它就像王苏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学问，它是就它的东西可以当书，或者来养生这种东西，它是一个怎么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学问。 没错， 大家应该是当做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京剧一样，应该是可以得到大家的深入的研究的这种，而不是大家表面的认为肤浅的那种望闻问切呀、就是、推拿之类的。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前一段在应该几年前，我对中西医我还写过一个东西的比较，当然我不是从医学角度，因为我当时写一个艺术论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中医它其实也是一种中国处世文化的一个凝聚和浓缩。比如说后来我发现，就是中国，比如说中国的艺术作品啊，包括器具，比如说毛笔、乐器、笛子啊等等的，这些都取自自然，你会发现它都是取自自然的东西，很少有那种进行一些比如说破坏性的合成的东西。中医也讲究一个叫合，我不去给你切开看，或者是我不给你干嘛的，我去让你自然，就是取其自然的那种状态，让你去自然的去调养。或者，但是西医它可能我就跟你哪坏了，我就先给你看一看啊，就切开看一看，哎，这儿坏了啊，给你缝起来或者怎么样。所以包括你看西方的一些乐器啊，钢琴或者什么东西的，它更多的是一些元素的重新的提炼、凝结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中西医的一个区别。但是在这个剧当中，你们又把它就是这两方中西方文化的一个进行一个交融，你不能说谁对谁错或者怎么样，是吧，王苏？我这是私下一点感慨啊。 对，因为其实事情说都是在发展进步和变化的，因为中西医它虽然发 当时方法不一样，但它都是治病救人，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有这种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的，是一定要借鉴的。所以就确实是王清任他在那个年代，他就可以有这个前瞻性，他这种开拓啊、进取精神，确实是很了不起。 对，而且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个时候对于你哪敢动死人的尸体？ 对，而且。 对， 你 而且他确实是，后来因为这个，历史上确有其事，他也是因为这个还，不光是遭受排挤和大家的白眼，确实是因此获罪。 哦，那个也是，以前那个我们说有很多的条例规律啊，都是在这个方面是有限制的。对吧？ 稍微一不留神就触犯法律了。 好，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即将在9月19号到23号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的话剧，叫做大医。这一部大医曾经把一群中医给看哭啊，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可以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历史上的这一位你可能之前并不太了解的叫王清任的他的生平故事啊。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说对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创作团队，刚才说了这是叫森剧社啊，这是他们的第一部创作作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对，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一个中医传统文化的这个系列做下去。然后会让大家知道我们近代的这些，比如到了五六十年代，我们现在的中医发展，以及现在我们中医的发展。其实这些大家，我觉得啊，大家一般的是不太会了解的。我们想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系列做下去。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剧社也是一个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社。可以说我们这个创始人的这四个同学真的都是怎么书生。就是四个书生做起来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是在闷头的做东西，写剧本排练。排练完了之后突然间想起来了，这个东西做出来还要卖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想怎么要推广这个东西。也是希望能得到大家还有所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包括对我们这个年轻剧社的一个支持。 对，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去支持一下这部大医，不光去支持中国的传统中医文化，也支持这样几个年轻人他们的对于梦想的一个坚持啊，这个刚刚开始起步，然后呢创作出了这样一部作品，而且直接一起步就把目光瞄准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对对， 听说你们一开始都做好了赔钱的准备，那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可能都谈不上小树苗，可能就是一颗种子刚刚发芽。然后我们会很用心的来灌溉，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就是和我们一起关注森剧社，然后希望我们早点能长成参天大树。 必须的，让长成森林啊！当然，虽然跟大家说这个剧社是成立刚刚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几位主创。那都是我们说老江湖啊，这个在这个戏剧圈里都是摸爬滚打很多年啊，然后呢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啊，这个包括王苏这些老来我们节目当中是吧？ 对， 大家都是 看我看烦了。 不会不会，你天天看都不会烦啊，这个除非就当医生的嘛。开玩笑啊，所以咱们在每个人用一句话的时间推荐一下这部剧吧，好不好？ 好。 这个刀先开始。 我觉得就是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80后和90后一起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医药做出的贡献，我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看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好，王苏。 我只想说这部话剧大医不光有一个很曲折的故事，还有很不一样的舞台形象，人物很独特，所以呢特别希望大家能在中秋时候走进剧场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我们很用心的作品 大医。好，来小迪。 再跟大家说一下，是9月19号到23号晚19:30，北京仁义实验剧场话剧大医，等待大家来，大家一起过中秋。 好的，哎呀，好，来有请这个圣贤啊，不，对对， 圣 月啊，圣月， 圣贤。 我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创作人员。 好。